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持续车多，反方向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受西直门桥限流影响也是长时间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的你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如何呢？ 说不定今天周二了，大家还就是处在这个周一的状态，刚刚恢复着工作的心情。 星期二其实还挺难熬的，因为这一周好像还有好几天啊，所以大家辛苦了。下班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在路上好好听歌，所以呢要首先跟大家说一声 下班快乐 ，Go back work。 对，不容易啊。 Good back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准备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黄渤的那个过去了，也想说明天再来听吧，因为明天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嘛。 对， 他第一句就一月也过去了，然后就又接着往下唱下去，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想说哦，这一年的一个月也过去了， 时间过得太匆忙了， 真的。尤其对于很多要上班的朋友来说，在忙碌了这么一整天之后，此时此刻应该是相对会比较放松的时间了啊。 所以呢，听到第一首歌算是职场新人的心声吧。 对，我们 Goodbye World 送的第一首歌是小旺福《小职员日记》。 今天天气晴，本来很高兴，结果我又再一次错过电梯，熟悉的座椅，熟悉的场景，是谁偷偷的动了我的玩具？早睡也早起，我晚睡也早起，真希望我的薪水也早点起。中午想吃沙西米，可是我吃不起。没关系，我还吃得起瓦萨比。亲爱的孩子，如果你看到这本日记，你真的该死。如今转头看我的日记，有一些事情妈妈以前不能告诉你，因为小职员的日记里。 小旺福的歌呢，多少可能会带一些对于人生的现实问题的一些调侃的态度啊，同时他们的歌呢很多也是会反映一些年轻人的心态啊，这些问题。 对啊， 有时候有一些无厘头什么的啊。 是啊，比如说他其中歌词就说早起要早早睡也要早起，但是晚睡也要早起。 啊，确实听这首歌，歌里面的人的状态是很辛苦的。我们总希望在听这样辛苦的歌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哦，原来会比我辛苦的多少点，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想要让我开心一下的感觉啊。所以借此呢，我们也来一个反向思维，大家开心的在下班的路上啊。再不开心的朋友，我们有福利要送上，请你们做好准备啊。天上真的要掉，不是馅饼啊，掉金子了。 对， 好了，娱乐最王牌继续回来，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啊，要送什么福利呀？啊， 金条嘛。 对，因为快过年了，所以我们的王牌福利要加码了。 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就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大红包呢，就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所以说春节的时候呢，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啊， 对，或者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哎，这也再好不过了啊。你为什么说到这个孩给孩子当压岁红包这件事情上扭头看着我，是想要一个还是怎么样啊？ 索取。 对，哎，这次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孩子。 是啊，就是每次要红包的时候，尤其到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个孩子，如果不给的我不开心啊。 习惯性的要伸手一下是吧，给别人拜个年啊。我们节目将派发五份这样的一个足金足粒啊，这个金条，怎么样，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赶紧来参与一下互动，很简单。过年的时候啊，如果过年的时候你最害怕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啊。 编辑自己的内心心声发送到白杰 FM，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对，说不定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帮你想想答案看看怎么回答啊。自从我们要派送这个福利啊，六福珠宝的足金的金粒啊，这个一克金条，我每天的这首歌好像都是金光灿灿的。昨天呢是就是 Bruno Mars 带来的 24 Karat Magic， 对， 今天也是跟金子有关的。 We are golden。 这首歌来自于 Mika。如果还没有添加我们公众微信账号的朋友，抽空闲的时间添加一下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Golden Mika， 我们来看看2月7号，我们北京电台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活动，是将走进门头沟区的燕翅镇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啊。 所以呢，我们很多主持人也将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还有健康的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还有由北京舒丽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等非常丰厚的年货呀。 嗯，也是为乡亲们送上新春的祝福，因为广播三下乡也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到现在已经12年了哈，也是为村民们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嗯， 那在未来呢，其实我们北京电台也将继续扩大三下乡的品牌影响力，用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还有打赢扶贫攻坚战。 王牌推荐，听着歌有点看到那个我们要送的那个金条在跳舞的感觉。这金条应该是被动漫化的哈。We are golden， 大家想要别忘了来跟我们互动。就是你在过年时候最怕被问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发送到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刚才有朋友新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平台，就说听到你们说金条的事儿，抓紧时间就关注了。 这冲着金条来的是吧？啊， 是。 好，那不光我们这儿不光有金条，还有其他的呢啊。 对啊， 除了金条，我们还有很多。 啊，稍后我们要为大家放送的文娱推荐。 对，来看看英国书屋剧院原版话剧《简爱》，3月22号北京九剧场会上演了。演出是原版的英文演出，会有中文字幕，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担心说看不懂，但是同时呢，你可以领略这种原汁原味的英伦风情。 对，还有呢，就是关注到2018年的杨宗纬《生生生生 Vocal 巡唱 Plus》，北京站呢将于4月4号在首都体育馆上演，这次巡演和之前相比啊，有朋友觉得说，除了经典的歌曲会呈现之外呢，也涵盖了爵士啊、怀旧啊，还有致敬的元素，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对，好，专辑原色中的歌曲也会亮相哈。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是他招牌曲目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杨宗纬带来的《杨宗》。你知道我故意的。 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We'll be right back. 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辣眼睛的一首歌，对，就是因为唱的是洋葱嘛，那其实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记住的点，加上呢杨宗纬就是很会唱歌，所以这首歌就真的是大家在唱歌的时候有点唱金曲之一了。 对，所以呢这首歌曲也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女生啊在切洋葱的时候啊，以后一定要记得戴那个游泳眼镜 啊， 要不会切到哭，你知道 吗？演员呢就可以多背一些，对不对啊？那你要演哭戏的时候 切两个。 哎，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待会儿可以总结一下，最常见的一些被怕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包括我们已经选择了啊，基本上我们念出来的朋友相对应该是比较容易 就对 印象会比较深，选的时候可能会选出来哈。李婷说逢年过节最怕亲朋好友问起说交没交好男朋友啊，差不多就行了啊，别挑了啊，再挑就没有好的了。我总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觉得您是菜市场买菜呢是不是？还买什么呢啊？ 对呀、啊，其实你单身的朋友最怕过年过节的时候被七大姑八大姨追问到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女朋友啊这一类问题。 是、 有了男女朋友的时候呢，最怕被问到什么时候结婚啊。 哎，对，反正这个问题呢是永远会在不停的升级的，1.0 版本、2.0 版本之类的啊。待会儿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我们再来先看一下，还有两个剧推荐一下，好不好？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今天开始呢在帝制礼堂剧场上演了。 另外还有话剧《又见老爸》今晚北京剧空间剧场上演。这就是一个穿越的方式呢，让年轻的自己看到未来已经年迈的家人，他会比较温情搞笑的这个气氛中学会感受并且懂得珍惜亲情。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 庆幸有你爱我，来自蔡淳佳，暖心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好了，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继续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7:22，希望大家已经结束一天的繁忙工作，在回家或者是去吃饭的路上了啊， 放松一下心情。没想到被我们灵魂拷问了一番。 哎，其实也谈不上灵魂拷问，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呢，总是会遇到很多，可能我们并不想回答的问题。 是， 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说沉默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多我们可能会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答一句。 嗯， 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啊，就是你会很向往那种懂得去保持沉默，并且呢会给对方一个脸色的人。 对，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别人会说哇，你这个人情商很低哎啊。对，但是如果你要说表现的是说我应答如流，但是其实那又不是你内心所想啊，这其实就会让人思考，我们到底去该去怎么去面对那些你不喜欢的或者不喜欢你的人。 你知道今年推出了一个神器 啊哈， 叫做那个过年必备毛衣，就是把你想回答但不能回答那些问题全都就是刻在那个毛衣上。比如说有些就是亲戚啊很讨厌，每次都要问你家孩子今年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啊， 你说烦不烦，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 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说啊，你现在这瘦点没有啊，啊怎么还这么胖啊， 能不能再瘦点啊， 吃你们家米了是吧，是不是 帮你家 WiFi 了。 对啊，你说这就是不是挺讨厌的一件事情、啊、 对，所以把自己所有的问题刻在这个毛衣上呢，你就是下一回再有人问你问题你就转身看给他看就好了。 但是我还觉得不够简单， 怎么了， 直接， 嗯， 就没有那个可以面罩的那个，谁问直接把那个面罩贴在他脸上你看不见我。联络我们的方式是找到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在一声嘶吼的时候我们忘掉所有的烦恼。 对，你说的就是刚才那个吼吼，现在敢跟着我们一块儿吼两嗓子的朋友，旁边坐着要不就是你特亲的人，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会尴尬的人， 可以不洗头就能见面的那种人， 干嘛提这事儿要不就是嗓子特好的朋友。 嗯， 回忆一下我们的寒暑假时光好不好。 我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那个五位，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 说老白又冒充90后？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号，各路名嘴齐聚京城，黄执中、胡建彪、李林、艾丽等奇葩说辩手携手奉献激情辩论。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温情讲述老北京过年民俗、四合院邻里情怀。方清平主打爆笑单口，主持人朝东、卫东打造双工组合，畅谈广播情怀。2月12号，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还将推出4小时精彩直播，现金红包、丰厚年货送不停。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距今已经超过7年没在香港举行演唱会的刘德华，昨天宣布成功获得年底在红馆举办跨年档演唱会的场地申请。刘德华2018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由香港启动，同时也发布内地演唱会将于2019年展开巡回演出。香港歌手黎瑞恩将于4月在香港红馆开演唱会，即日起将正式闭关进行减肥，更预告到演唱会时大家会见到另一个样子的他。他1993年发行歌曲《一人有一个梦想》，获得第11届劲歌金曲颁奖典�礼10大劲歌金曲奖和第16届10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歌曲奖。由彭佳慧和范玮琪携手合唱的《我们真的幸福了吗》是首支由两位双胞胎妈妈合唱的歌曲，以剧情式 MV 打开，既甜蜜又内省，有牺牲更有成长，宛如一部女性自觉音乐微电影，是献给为人母职业女性的华尔兹。 MV 即日起在各大网络平台正式播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队尾排过了7棵树桥，南向北方向小交亭桥到平房桥也是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Hello， 欢迎回来。请问您在哪儿听节目？你是谁呢？如果你可以跟我们互动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了。 对啊，大家可以拍这个照片，如果你方便的话。 嗯，天气太冷了，就不建议大家拍了。啊，我们现在继续听歌，这首歌呢，算是挺暖的一首歌吧？ 嗯， 对吧？ 勾起我们很多回忆啊。 我想是那过冬的热带雨，游进你的波心，还带着夏天全部的热情啊，结在你心结冰。你的脾气阴晴不定，换定暂停，总分不清，我也没有回应，总搞不定，我想答案。嘿， 在于来自于 BAD 之前的一个组合，就是还有一些挺不错的歌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好不好？也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 嗯，就因为之前我们提过，所以说我说大家很关心，也未必，但是可能会记挂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早前，然后那个春晚筹备的时候呢，有消息说王菲和那英啊，他们会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携手上春晚， 嗯，重现当年红极一时的相约1998。 对， 甚至爆出说两个人现场会演唱相约2018。 对，当时我们好像就是这么说的啊。对，但是其实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 嗯， 但是这几天呢，有些蛛丝马迹透露出来说这个消息可能是真的，比如说。1月26号的时候呢，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在发起的话题“我的春晚，我的年”中，就回顾了《相约1998》。 对，上面说王菲和那英当年演唱的《相约1998》成为当年最经典的一个表演。 对，真的是这样啊！ 对，你看，一个如高山般气势沉稳，一个似水流情般温柔，两两相知，感觉就有了这种值得被细细品味的经典表演。 对，就是他们俩的声线刚好就是搭在一起，显得相得益彰，而让这首歌不仅仅是停留在了那一年。 还是你，我青春的潇洒，舞步飞离间，开发度的沉默，让人难以带着深情的温柔，年年细雨沐浴那昨天，昨天。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记忆中。相约1998，来吧，来吧，相约1998。 这首歌火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大街小巷都放嘛。就最喜欢放这首歌的地方是哪里？知道吗？ 哪儿？ 酒吧呀。相约酒吧嘛，对，就打电话约一个哥们儿去酒吧的，不用说去哪儿，直接唱这首歌就好了啊！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其实我们昨天其实是看到一张照片，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啊？ 看到了， 就是王菲和那英在录音棚的一个合影。对，照片里面两个人其实神态表现的都还挺轻松的。 对， 两个人都戴着墨镜。嗯， 而且中间还坐着一位那个歌曲制作人。 嗯， 据说目前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重逢》，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相遇2018》。 对，就是而且还晒了一些歌词出来哈。就里面有这样的词，我们大概可以说一说，比如说王菲会唱：“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那英来啦，不问扬起过多少的烟尘，不敢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 我说那英来了，我抬一下头，你知道吗？哪里？那英来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该到那英唱歌的部分了吗、 ？OK， 吓我一跳。随后就有人直接向这个当事人求证啊，然后那英的经纪人就表示说呢，就在休假，不了解情况啊。然后王菲的经纪人呢，就陈佳英，他也没接电话。而央视春晚的工作人员是谨慎的说道：“不到春晚当天登上舞台，一切都存在着变数。” 哎，没有。 经典是不是会再一次呈现这件事情不得而知、但是呢，即使只是看到他们俩站在一起的那个样子，其实已足够让你再回到过去想想那一年了啊，对吧？ 蒙蒙久久的灯，时间在旁漫不可闪，寂寞下手高无反正，不懂得轻重之分，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以下进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看看艾科带大家来了解一个什么样的词儿啊？我这不是艾科，是艾科在学。 对， 说啊， 这个词儿还挺有意思的。 对，是你对北京话里面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词儿，对不 对？ 对。好，我们来听听看，同时记着待会儿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在北京，有很多老话儿都被忽略了。有些词有些字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闷得儿咪， 对不起，我在你的通讯录里找不到孟德尔咪。 哎呀，这个词我好像是听过的，但是突然又想不起来啥意思了。 不知道啊，这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北京话呀？ 听过这个词儿，应该是晕了，或者是怎么了。 闷肚而密是什么意思呀？ 好像听过，是老北京话吧。 闷得儿密就是一句北方的方言，比如说在河北唐山还有北京地区又叫做闷肚密。这意思啊就是指独自享受，一般就是指睡个闷头大觉，是北京的市井当中自行发明的一种俏皮话。闷，顾名思义就是藏起来了。在北京的口语中，凡是日常生活所涉及私底下所做之项，都可以叫做闷得儿密。 闷得儿密，我觉得老北京应该都能知道吧，现在的这些年轻小孩不好说。哎呀， 好久都不说这个词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还经常这么跟我说呢，就是一说表，尤其是她指的是那个午睡啊，就是午睡一小会儿的那种，就叫闷得儿密。 闷得儿密的意思就是眯一会儿，就是大中午的或者什么时候想休息休息，我得闷得儿密了，就是我得睡一会儿。 我查到了，是睡觉的意思。 这又学会一个新词儿，以后可以造句了。 今天你闷得儿密了吗？最后呢，要问出今天的预热题，请问闷得儿密是孤独的意思吗？

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激起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西铁营万达广场欢乐新生活中心，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架构，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2018款帝豪 GL 智领升级焕新登场，现在购车享全系24期零利息，7.5折购置税补贴，2年免费不限流量，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详情咨询吉利经销商。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汪星人旺财到，国华首饰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祈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持续车多，建议绕行三里河东路或赵登禹路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出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又回来了。哎，怎么了？ 没有，就是你 hello 那一嗓子的时候，我又觉得回到这个节目的一开始。 对，感觉有一个跑堂的啊，是吧？过来问问您想吃点什么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哎，对了，我们这一段继续我们的欢乐下班的路啊，然后呢，顺便送上好音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奖金又重新回到了100元。 有点失望的感觉啊。 不啊不啊，不失望啊，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对， 对， 对， 今天不知道谁花落谁家呢，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个手下留情啊，就能一次拿走100，就让我们心稍微不那么疼。 是， 然后昨天一次发了500。 对呀、啊、就是而且还拖了一晚上没发，因为昨天事儿太多了，给忘了，不是故意的啊、嗯、今天才发出去。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一段的娱乐最王牌了。 嗯， 人李通达问说，刚才的英文歌叫什么？我刚才其实已经念过两次了，我再给你念慢一点啊。一首，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英文歌啊，它的名字叫做、Old Time Rock and Roll。 如果说还没有听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白金 FM 啊。 Old 老 ，Time 时间 ，Rock 摇滚 ，and Roll 摇 and 滚。 好， 啊、 下课。 对， 对啊，摇滚啊，这两个字。 音乐老师开始上课了。 哦，好吧，就是大家记一下就好。另外呢。别忘了我们的预热题啊、稍后也让我们的连线听友来回答。 Under me 的意思是孤独的意思吗？ 稍后我们就来连线了哈、不过呢还要再回答一个问题， 说老白啊，他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节目里面没有你的你们的娱乐装牌的宣传片，为什么晚上你的节目就有他们的广告呢？这是来告密的是吧？我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唱一下他们那个主题曲。 想要介绍我想跟你回答的是，晚上可能会有灯塔的灯，早晨有吗？现在突然发现，可能大家就是觉得我是一个老朋友，什么问题都问我，包括自己单位里啊、公司里遇到的事儿啊，是不是 啊？ 包括职场的问题啊、婚姻爱情的问题啊，包括有关于我个人的人格是不是有一些经常跳跃的问题等等等等吧。啊，就是以后可以专门有一些时间是用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的，好不好？ 好啊， 在我睡着的时候。啊，那个怎么？ 比如说。关尔他说，老白你怎么做到每天都这么嗨的， 就别念出来了，你念出来我还得回答是不是。灯塔来自彭坦，对，其实想说的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说早上不需要灯塔的灯，晚上需要灯塔的灯，对不对啊？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对，不需要手动播出一遍， 对，我也没有自以为自己是灯塔好吗？电话已经连线成功了，来哈喽。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嗨。嗨，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张。 小张啊，小张现在收音机关掉了，应该信号还可以对不对哈？ 稍等啊，我好像把声音调小了。 对对。 好好好。 哎，不是。 关掉。 你把手机的声音调大，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吗？ 好，已经关掉了。 OK。行了，准备好了，小张啊，就看你今天，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头像是你是应该是你闺女吧，对不对？ 啊，对对对， 好可爱， 特别可爱，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当时一点击这个头像的时候，我就觉得 被萌到了感觉。 对，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就自然卷的， 还有酒窝啊，特别像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秀兰邓布尔， 那是谁？ 是不是你知道吗？小张知道吗？ 哎。好像听得 不是那么清楚，是吗？ 可以了，可以了。 啊，没事，好吧，没关系啊，我们就开始接下来的这个游戏了，好吗？白给100块，正问正答，五道题全答对，100元现金红包就是你的了。看过《奋斗》吗？这个电视剧？ 什么？ 奋斗看过吗？ 奋斗看过。 啊，演员王珞丹在电视剧奋斗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米莱吗？ 是。 所以这个题对他来说就很简单了， 因为看过嘛。 对，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请听题：在电影《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投宿的寺庙是叫蓝山寺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 哎，我明显的听到他旁边说：“是吗？” 旁边有人说：“ 是吗？” 旁边有人说：“不是。我是小倩啊，我告诉你，不是啊。”是有人旁边在旁边跟你说帮你是吗？ 旁边是那个我司机在开车呢，我坐旁边呢。 啊，就是司机在帮你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吓唬我们，你说一下好不好？不然我们以为自己是不是这是到底哪儿传来的声音？这刚说完《倩女幽魂》好吗？就是咱们下面一题了，准备第二题已经答对了，所以今天备选的朋友，请你明天继续参加，我们会看到你的话会优先考虑你，叫掰。贝卡是不是？ 对，贝卡， 贝卡哈。 嗯， 好了 ，sorry 了，贝卡，其实你已经被选中备选了。第三题，请听题，在《沙翁名著》当，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罗密欧是被毒药毒死的吗？快回答，快回答。什么？ 是， 到底是不是？ 是。 你要不然把电话直接给司机好吗？ 今天如果说这一百块你拿的， 我答的没有帮忙 啊，这个是你答的啊。 啊， 我发现你用来就是三秒钟的时间，你用两秒钟的时间用来思考，一秒钟的时间用来自己在那边笑。 第四题非常简单，你准备好了吗？ 哇，都已经到第四题了，哇，天哪！好，来， 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葫芦兄弟总共是有八个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娃，是吧？ 七个娃， 七个娃。 这你养的那只蛙还没回家就想成这样吗？不好意思啊，我们俩这个尬聊了一下，打断你了。第四题答对了，怎么样，小张？今天有没有信心再一次让我们的奖金清空？有没有？ 有。 你答对之后会分给旁边的司机一半吗？ 可以 啊， 是我老公 啊。其实我们猜到了，没关系啊，为了制造一些戏剧效果，来，我们看第五题。在微信小游戏跳一跳当中，如果跳到井盖上是加十分吗？是吗？三二一，回答。 不是。 确定吗？ 确定。Let's go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I know we only met. 哎呦呵。答对了。 你知道每一次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都和他们一起来舞蹈那种感觉。 对，艾科会舞动自己的这个双脚，不是舞动自己的双手，在这边 对 跟着一块晃啊，所以替你开心。因为我们的游戏呢真实有效，就是每次都是真真正正选择我们听友，而且我们会尽量避免一些比如说参加过的呀，或者说这个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因素，有时候会看大家关注的时间，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张敏关注的时间是2017年的八月份，对啊，当然最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偶尔我们也会考虑一下，但是就是会有一个衡量，一般备选的朋友会考虑是新加入我们的。 嗯，张敏开不开心？ 谢谢，开心，非常感谢。 好了，不用客气了，然后你的爽朗的笑声也留在了我们的娱乐组王牌的记忆当中，好吗？也请你告诉我们。今天的预热题的正确答案，说这个闷得密，这个是不是表示孤独的意思？ 不是。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少睡一会儿。 哎，对了哈，好嘞。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了，他每次回答完都会先笑一声，你知道吗？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正在收听到的是 谢谢，再见。娱乐装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谢谢我们参与的听友，他又再一次把我们奖金清零了，又变成一百了。 对啊，明天又是一百。所以呢，如果没有被选中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啊，就是刚才老白不是说了吗？就是每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随机抽取，但抽取我们也是有考量的前提的。 对，大家继续努力啊，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这首歌名叫做 Easy Love， 但是在里面你会听到很熟悉的声音。 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在里面会听到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孩童的声音，然后会想说，哇，难道世界的乐坛又出了一个这么有表现力的天才少年、天才儿童吗？但是你误会了， 怎么 了？这个声音是 Michael Jackson 小的时候的声音 啊。 在那个时候，在 Jackson 5的时候，就是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那个 Jackson 5这个团，当时有 ABC 啊。哦，很多很多的歌当时在全美的排行榜是排名在前列的，而这首歌是把当时 Michael Jackson 小的时候的，也就是在 The Jackson 5的那个孩子的时候的声音做了一个混音啊，所以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叫 Easy Love。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来到白话娱乐剧场，这里是白话娱乐，我是白杰。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够冷的，又不下雪，所以说呢，这个感冒病毒呢也是特别的猖獗啊，你知道吧？我呢也是在上个星期非常荣幸，非常不幸的中招了，连着休息了好几天，然后哎，这个一生病啊，没办法。这家人就关心呢，就我妈也心疼我啊，就来给我做这个病号饭啊。你也知道说这个老年人嘛啊，他这个年纪一到呢，他有时候就特别唠叨，况且呢，我妈本身就爱唠叨，这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儿子，你去哪儿了？儿子，吃饭没有啊？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哎，我就被唠得有点烦了，我说这妈，我这不是在家吗？没想到老太太直接白了我一眼，别听了，你看我儿子给我来明信片了。啊，别，你儿子给你来明信片，那我谁？哦，青蛙是吧？哦，得，说到这个旅行青蛙，这游戏真是不得了。咱别的不说啊，我们就说这些80后、90后和00后们，这互相瞧不上，这已经多少年了。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游戏，终于让他们在空巢老人这个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我生病啊，这几天其实错过了不少的这个文娱热点。比如说上周一演员靳东获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奖项，叫做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你听听啊，这德艺双馨是不是很有分量啊？啊，太有分量了。这靳东为什么会得奖呢？然后我就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可能啊是为了表彰他在普及24节气方面做出的突出成就。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得奖有人分手。过去这几天还有一件事儿了，让我特别的难忘。话说呢，有一位姑娘啊，她出差然后从这个外地回来，一进门啊，以为迎接着她呢是温暖的灯光还有热腾腾的饭菜，可是没有想到发现男朋友和一位女性友人共处一室，于是立刻把行李打包啊，当天晚上就搬家搬走了。看到这个消息，这个新闻，我怎么说呢？哎呀，我就想了很多啊。但是呢，最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我那是相当的佩服，我相当的欣赏，我也相当的称赞。这个搬家公司是从哪儿找的？这简直太靠谱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件事情，这个舆论的这个焦点七拐八拐，哎，最后挨骂的不是男主，也不是女性好友，竟然是孙潇潇。

目前本市风力已逐渐减小，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早晚气温仍然较低，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3度，天干物燥，请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歌手胡彦斌与词人林文炫共同创作的全新单曲《祥心掌》正式首发。这首新歌以中国武侠作为故事背景，用歌曲写出了胡彦斌心目中的江湖态度。暌违一年，由张碧晨亲自作曲的新歌《隐隐作秀》于日前正式上线。这首全新曲风的新歌是张碧晨2018全新专辑中曝光的首支歌曲。有乐评人指出，这首歌歌词、旋律、编曲、唱腔、气息，每一个层次面上，张碧晨的立体感跟这两年他在音乐上越来越精进的音乐成熟度成正比，在进步。狗年春节日益临近，各卫视春晚录制工作也陆续展开。演员秦俊杰透露，自己在北京卫视春晚中被安排和任嘉伦、许魏洲一起做开场曲表演，平时在 KTV 自己则偏爱唱陈奕迅、汪峰的歌。浙江卫视2018中国蓝燃情贺岁夜暨捉妖记2全球首映礼将于农历腊月2920:30燃情开场，五月天确认加盟这场欢乐盛会，更有李宇春、蔡依林等华语女唱将鼎力加持，而新生代女歌手许飞、朱婷婷以及青春少女组合优我女团也将献唱，点燃现场气氛。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三环安贞桥到蓟门桥由东向西，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又到了走心的6:30时间。现在呢，我们两个人也是化身为偷故事的人，今天和大家在一首歌曲当中诉说别人的故事。 说真的，每天到这个时段也是我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因为节目呢，你看我们从5点钟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就说真的啊，就作为 DJ 来讲，嗓子啊，就是这时候也有点累啊，所以我们也跟着安静安静，咱们也一块儿听听歌，好吗？所以第一个故事是来自于一位叫做 范鹏， 对，这个朋友，2013年6月份的时候，在五棵松。有一场周笔畅北京演唱会，谭维维作为观众坐在了我身边，当时他还跟我要了一根荧光棒，让我站起来跟他一起嗨，也问了我很多关于比比的问题。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他是谭维维，那一天他短发、棒球帽、黑框眼镜。我时常会想起那个和他像朋友一般相处的美好夜晚，愿他一切都会更好。 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着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也从不寻找。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 难忘。有一次微微在一次现场的表演当中，一次典礼啊表演当中，在表演这首歌如果有来生的时候，对，他用了非常棒的一个形式。因为本首歌呢，其实整首歌有非常棒词是高晓松写的啊，然后呢他在整首歌里面那个除了歌词之外做了一些肢体的设计，比如说一开场的时候，当时他像好像一个像发条的木偶人一样站在台上，然后呢那个开始身体慢慢的一动一下一下开始动，然后整个人开始活起来，然后开始唱歌，然后呢结束的时候他又开始一切归零，慢慢慢慢动，然后回到原点开始一动不动。 哎，这舞台设计还挺巧妙的， 非常非常的震撼的。 我就发现这首就很多歌曲啊，我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是怎么想的，这首歌曲曾经作为我的私藏歌曲，就不想分享给别人那种。 哦，那你的这个目的应该是已经破灭了这个愿望，对，因为太多人喜欢这首歌了，所以想把一首这样子的歌啊唱出来，震撼的舞台效果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是我喜欢的点。好了，接下来又是到我们来专注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来听音乐的时间，就是我们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来从你推荐的第一首歌开始吧。 哎嘿，准备好了吗？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呢，其实也是蛮有故事的，因为就是每首歌曲啊，对于每个人而言，就像是一盘磁带，它去记录你很多不同节点发生的不同故事。 嗯， 就这首歌曲呢，也是给在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 MV 的存在。 对， 就是把我拉回到那种上学的时候，偷偷听着边写作业边听着歌，插着耳机，一盘老磁带，一个台灯，配着一杯温开水。 对，时间定位是准的，是磁带，是老歌。 Say me, say it 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Say you, say me， 这欧美怀旧金曲。 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句开口就要哭了的感觉。 哎，对，你知道之前用过那种这个重返过去的这种，时光穿越的这种主题的电影呢，他们可能也会介入一些音乐题材，包括《夏洛特烦恼》里面。 嗯， 就你那个他站在街头，突然想起那个1997年，然后就是。真的有人在影院里面就掉泪啊！ 对啊， 所以刚才那首歌，我估计会有很多 这个我说欧美金曲嘛，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以后有人听到以后就会想掉眼泪。 对的、就是会勾起心间的那一抹回忆，不管是关于好的还是关于坏的，反正总之是回忆，就是我们经历过就好了。 好，你继续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昨天晚上重温了一遍，叫做 Baby Song， 是来自他那盘问号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为什么要推荐他呢？因为我觉得他会像一个童谣一样，没有在说教，而是告诉你梦想是不分大小的。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更像是摇篮曲，反正刚才听着有点眼神就是迷离的感觉。对对对，Baby Song 这首歌，对，我说像摇篮曲，但其实很难唱的，因为你知道只有非常简单的配器，就是这么简单的钢琴的和弦，然后它就只能是体现一个人的气息唱功，所以真的不容易这歌。 是来自 Eason 的，如果喜欢的话请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主播私房歌。 对，因为会有歌单，到晚一些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查询，输入回复日期啊，或者下拉菜单就可以找到了哈。 对，该你推荐了。我发现你推荐第一首歌还挺有特点的。 是，这歌关键找到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他给到的这个翻译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叫 就直译了那个青花瓷的这个原意，你知道吗？ Green Flower Porcelain。 对，但其实真正的翻译呢，我和阿克讨论了一下，就青花瓷其实真正的翻译应该是 blue and white。 对， blue and white， 它其实应该是青啊，有 blue 蓝白两个，然后这个花色的一个称呼。所以呢铺垫了半天，其实要听的不过就是一首中文歌的英文版啊。这种歌其实特别多，翻的好坏都有。那今天这一版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加了一些爵士之类的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版的青花瓷，你是不是会喜欢。 You are the face that has changed my whole world. You are the face that I see everywhere I go. You are so beautiful to me that I can't explain. Just like a green flower porcelain. You're like a moon everywhere I go. The love I feel for you still shines inside me. But it's all over now, you're gone. This is a dream of mine, that's just a dream. To see your smiling face everywhere I go. The love I feel for you still shines inside me. But it's all over.Your sweet blue eyes, you are a gift from heaven, beauty that remains just like a green flower porcelain. You're like a moon that awakens to say hello. So beautiful and bright, you make me contemplate it so. I see your face on the leaves, telling me how lonely I have been.Just a dream to see your smiling face everywhere I go. The love I feel for you still shines inside me. But it's all over now, you're gone. This is a dream of mine, that's just a dream to see your smiling face everywhere I go. The love I feel for you still shines inside me. 会什么感觉吗？ 嗯， 就像是你出国，然后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呢， 嗯， 偶尔实在是吃汉堡什么的，吃的实在是腻歪的不行的时候，特别想吃中餐啊，要找一家中餐馆，然后有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中餐馆里面做的那个菜，比如说你点一个宫保鸡丁， 嗯， 你发现这是宫保鸡丁吗？吃完以后发现这好像不是宫保鸡丁，但它确实是宫保鸡丁， 怀疑人生了开始。 对，就会发现那个菜呢，虽然它叫宫保鸡丁，但是炒的是你就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那个味道， 老菜新炒。 对啊，这个歌就是这感觉。 对，其实刚才你问我这歌尬不尬，其实我觉得还行，因为就是这个旋律首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坐在车里现在可以跟着一起哼唱一下，是吧？ 对， 尤其这个周杰伦以前唱过这版本呢，很多人都已经听得已经耳朵长茧子了。 是，好吧，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剩最后一首歌，我推荐的时间。 嗯， 有人有小裴还是叫你小贝啊？ 嗯， 他说我很喜欢这首歌，每天听你节目呢，听你节目都是开车回家的路上，不知道能不能互动。 可以啊， 对，现在已经看到了，说果断停车在路边给你们发微信，所以谢谢你。同时也要谢谢这位叫一个叫蔡 Karen 的朋友，他说那天无意在孩子的一堆书里面翻到了早安那些听我的爱人们 啊。 是你的那本书， 因为在2013年底2014年的时候出的那本书，他说突然泪如雨下，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书都被孩子撕坏了吗？为什么要泪如雨下？ 可能他是想说感慨一下，就是时间过去的这么快， 就是记忆时间不停的在流逝， 嗯， 我们也在不停的向前。 天色将晚在我看着你的眼里锁在半，有人装作善良，正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怕你太孤单，请你努力的习惯，哦，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 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 不知道你是先听的 Eason 的这一版，还是先听的今天我推荐的这一版？这版呢时间更早，2007年的时候，那个火星电台他们就写了这首歌《娱乐天空》，所以又隔了很久之后呢，才把这首歌又交给了 Eason 重新又唱了另外的一版，两版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哈。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请自行收录起来。 对，这是来自火星电台带来的《娱乐天空》啊，可能是我对于2007年这一年的印象实在是过于深刻了，所以说每碰到这一年的歌的时候，总会在自己的心里面。好像就是砸下一个大大的石块哈，荡起很多的波澜来，所以今天听这首歌呢也会有自己的感触，我推荐给大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再次谢谢收听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的各位好朋友了， 谢谢所有坐在车里正在收听我们的朋友，明天我们再见吧。 对，平淡着的，感动着的，或者是正在路上的朋友，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可以接着听。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而见， 拜拜 拜拜。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开